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马红俊承受的增幅就更恐怖了，宁荣荣将六种增幅同时落在他身上，作为爆发力最强的一个，他才是真正的主攻手。属性增幅的效果令他金红色的凤凰火焰变得更加炽热，而落在唐三身上的增幅主要是以攻击为主的，因此只有两个，魂力增幅和攻击增幅。60多级的魂师各方面增幅 70%， 他们此时所爆出的力量除去武魂真身之外，每个人都相当于一名七环魂圣。尽管已经多年不在一起，但战斗刚一展开，众人就展现出了极强的默契。戴沐白中攻直入攻击正面，朱竹清后方突袭主要攻击下三路，胖子从天而降，再加上唐三的蓝银霸王枪以及宁荣荣的瞬间强力多属性增幅，这一刻他们所展现出的爆发力换作普通的封号斗罗必然会骇然失色，甚至临阵脱逃。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普通的封号斗罗。就在戴沐白、朱竹清两人的攻击即将落在剑斗罗身上时，剑斗罗的右手握住了那柄九星七杀剑的剑柄。就在他握住剑柄的一瞬间，感受最深的就是此时距离他最近的戴沐白和朱竹清。那一刻，陈心仿佛已经不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团飓风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气势从他身上瞬间爆开。哪怕是此时在杀神领域、蓝银领域之中，又加上宁荣荣九宝琉璃塔 70% 的增幅，竟然也承受不住。戴沐白只觉得自己仿佛被一股极其锋锐的巨力正面击中，原本已经用出的魂技竟然被硬生生打断。戴沐白前冲之势戛然而止，并不是他自己想停下来，而是在那宛如暴风骤雨一般的气势面前不得不停下来。闷哼声中，戴沐白嘴角处已经溢出了一丝鲜血，不受控制地跌退几步。剑斗罗的气势就像是巨剑狠狠地撞击在他身上，令他毫无招架之力。朱竹清也同样不好受，他是最先接近剑斗罗身体的，尽管他承受的不是正面气势，但当他的猫爪挥出，只觉得如同无数利刃加身，剧烈的疼痛同时从全身各处传来，身体下意识地闪躲弹开。就在戴沐白和朱竹清受阻的时候，马红俊从天而降，炽热的凤凰火焰令他那胖大的身体宛如流星般砸了下去，扭曲的光芒瞬间笼罩向剑斗罗。他的右拳已经带着全身之力击向地面，第四魂技凤凰啸天击发动，剑斗罗手握七杀剑，瞬间迸发的气势同时击退了戴沐白和朱竹清。此时正是气势内收之时，马红俊看准了这个时机继续发动攻击。而就在马红俊身体坠落，单拳轰向地面的同时，虚幻般的金光也来到了剑斗罗面前，正是唐三的蓝银霸王枪到了。唐三选择释放魂技的时间可以说是恰到好处，早一分正好刺中马红俊的身体，晚一分剑斗罗手中七杀剑下劈，马红俊的攻击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。如果是真正的战斗，以剑斗罗的实力完全可以轻松将其击杀。 还好这里有足够多的蓝银草。 此地乃是史莱克学院后院的大森林，蓝银草非常之多。蓝银草越多的地方，唐三的蓝银领域增幅效果就越好。在九宝琉璃塔和自身蓝银领域的增幅下，他所发出的蓝银霸王枪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效果。即便是剑斗罗这样的实力，也不得不重视他的攻击。众人只觉得剑斗罗的手腕略微抖动了一下，七杀剑就已经亮了起来，没有使用任何魂技，只是轻巧的剑尖前点，橙蓝色的剑锋就挡住了蓝银霸王枪的去路。震颤中的嗡鸣令远处观战的大师和白沉香又后退了一步。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唐三的蓝银霸王枪竟然就被那一剑从中剖开，化为了两道金光，从剑斗罗身侧瞬间划开。唐三受到气机牵引，整个人向前跌进一步，身上散发的光芒顿时暗淡了几分。而就在这时，剑斗罗的行动出现了短暂的停顿，马红俊的凤凰啸天机后手限制技能效果发挥， 面对史莱克七怪全力爆发的攻击，哪怕是剑斗罗这样的实力，也不可能轻轻松松就闪躲开。强烈的白光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而出，第四魂技白虎流星雨绽放。就在胖子凤凰啸天机那强横的凤凰火焰化柱冲天的瞬间，从天而降，形成上下夹攻之势。这本来就是当年史莱克七怪最擅长的攻击方式之一。一根蓝鹰凰也在此时顶着凤凰火焰的灼热突入到马红俊身边，缠上了他的粗腰。轰然巨响中，强势的凤凰火焰与白虎流星雨上下交攻，完全凝聚于那一点之上。而下一刻，马红俊的身体已经被唐三拉了回来，戴沐白和朱竹清也同时后退，火光毫无预兆地熄灭了。原本应该沐浴在两大强势魂技攻击下的剑斗罗陈心竟然消失了，而留在原地的却是那柄长两米宽半米的巨大七杀剑。这柄剑就插在地面上，和之前陈心手里拿的那柄七杀剑外观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增大了很多倍。而先前所有的攻击似乎对他没有任何作用。就在唐三扯回马红俊的同时，整整六道强势的剑光在那巨剑前画出了一个大大的杀字。每一道剑光都是黑色的，那并不是剑斗罗本身的魂力颜色，而是剑光破开空间露出的异次元。如果说开始时大家都抱着切磋的心态，那么他们现在已经明白，剑斗罗陈心所言非虚，他一点也没有要留手的意思。压力突然袭来，令史莱克七怪都有点喘不过气来，尤其是马红俊。 如果我还在刚才那个位置，那现在岂不是被大卸八块了？ 在巨大的压力下，戴沐白怒吼一声，双腿开立，双臂在身体两旁展开成环抱状，全身毛发疯长，身上的第五魂环也已经亮了起来，一圈圈强烈的金光不断从他脚下升起，每多一圈光芒升腾，戴沐白身上的气息就会膨胀几分，就连他背后的白虎虚影此时都已经变成了金色。 这是沐白的第五魂技白虎魔神变，与白虎金刚变效果类似，能够叠加提升。 他话音未落，那柄插在地上的巨剑就已经离地而起，巨大的剑刃上扬，浓烈的蓝光骤然下劈，一道巨大的蓝色光刃宛如惊天长虹直奔戴沐白而来。毫无疑问，这柄巨剑就是剑斗罗陈心所化的武魂真身。虽然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将肉体化剑，但这一剑别说是他们，就算是封号斗罗也未必抵挡得住。 沐白，继续。 唐三冷静的声音响起，下一刻他整个人已经来到了半空中，小武魂骨技能瞬间转移发动，紧接着唐三全身已经被金光包覆，无敌金身绽放，一声宛如金属撕裂般的破钹声在空中响起，惊天长虹被唐三的身体硬生生挡住。而就在这时，一层朦胧的幻影从史莱克七怪后方涌起，瞬间笼罩了战场。顿时所有的一切变得不再真实，周围的一切也成了朦胧幻境。氤氲光彩笼罩之下，史莱克六怪都有着一种特殊的精神感觉。虽然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了，但他们却依旧能够感受到彼此的位置以及剑斗罗陈心所在的位置。这氤氲彩光从何而来？正是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。当初唐三将从十年那里得到的魂骨给了宁荣荣，宁荣荣就拥有了这项技能。幻境智慧魂骨带给他的能力名叫幻之空间，与他的九宝琉璃塔融合之后，这幻之空间的作用比原本十年使用时要强大得多。毕竟九宝琉璃塔乃是当今天下最强大的辅助武魂，幻之空间效果在使用者的控制下能够让友军精神力提升 20%， 同时建立起一张精神网络，令彼此心念相通，不会在幻境中迷失。而对于敌人则会产生迷幻作用，不但会出现方向感的错误，同时也会在不断的迷幻效果中削弱敌人的精神力。从本质上来看，这是一个类似于领域的技能，虽然并不具备领域那样强大的可成长性，但在团队作战中连通所有人的能力却相当有用。坦白说，从战斗开始到现在，史莱克六怪有些乱， 毕竟这么多年没有合作过了，对彼此新的技能都不太熟悉，又少了一个小五。虽然默契还在，但却无法像五年前那样完美配合。有了这张精神网络后，情况就有改变。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拥有的能力传入唐三脑海之中。唐三通过快速分析之后，指挥每个人做出调整。通过精神力传导想法，要比用嘴说快了不知道多少。宁荣荣这个魂技一出，史莱克六怪顿时被连接成了一个整体，那足以撕裂空间的沙子悄然隐没，剑斗罗陈心淡淡的声音竟是从四面八方响起。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技能都是虚幻的，看清楚了。 在众人的感知中，那柄巨剑在空中横起，巨剑后多了一个高达五米的巨大虚影，那虚影的样子竟和剑斗罗陈心一模一样。只见他单手握剑，身形宛如循着天的治理般轻动一下，巨大的七杀剑就像活了一般挥出。这一刻，那七杀剑仿佛将周围所有的力量都抽空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